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一，农历7月28，北京晴见多云，30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中央环保督察全覆盖，各地建立长效环保机制。 李克强对全国异地扶贫搬迁现场会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实现精准搬迁、安全搬迁、阳光搬迁，确保搬迁一户稳定脱贫一户。 刘云山在参加全国科普日活动时强调，扎实推进科普工作常态化、长效化，更好服务世界科技强国建设。 喜迎19大，安徽中部崛起创新高地。 砥砺奋进的5年，央企改革报告第8篇，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如何运营好国有资本。 天舟一号与天宫二号分离，继续开展拓展应用和相关试验。 中国工程院规定，院士5类行为丧失科学道德，应撤销院士称号。 以下是详细内容。 第4批中央环保督察目前已接近尾声，处罚金额超过2亿8000万元。随着中央环保督察实现全国覆盖，多地正在以督察整改为契机，积极推进建立环保长效机制。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 1年前的南昌孺子亭公园，地势低洼，水系拥塞，不但不能美化环境，还因为水体污染严重，给周围居民带来不少困扰。去年年底，第2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江西反馈了督察意见，老百姓的身边事儿也被纳入到环保督察整改内容中。南昌西湖区环保局工作人员陈栋说，今年年底这里就将彻底变样。 目前孺子亭公园的清淤工作已经结束了，已在铺设涵管当中，下一步呢，将那个活水引入了孺子亭公园里面，计划年底将所有的工作啊将全部完工。 目前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已经实现全国31个省区市全覆盖，截至9月4日，问责人数达到15519人。仅正在进行的第4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处罚金额就超过2.8亿元。边督边改、限时办级的要求，更使得不少长期污染环境的老大难问题得到了高效解决。在山东淄博，华鹏纸业废气废水污染突出，已被责令停产搬迁。淄博市委书记周连华现场劝导企业负责人的心里话，也道出了地方偿还欠账的决心。 付出这个代价是因为前些年你对环境的影响太大了， 说一定要有这种充分的思想准备，很痛苦， 但是咱不弄，咱这个坎儿就走不过去了。不要寄希望于再让我也好几年，就是下决心。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人员李芝曾先后3次进驻黑龙江、辽宁和吉林3个省份，在他看来，由督企转向督政所着眼的不仅仅是单个的环境问题，更要改变地方的环保治理观。 在原来你所接触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只能是点对点的去解决，只有中央环保督察这种情况，就是让他认识到我是不可以有这种东西的，我该做的工作都得做了，就是市里认识到、省里认识到之后，以后这种东西就是应该他自觉自愿的去淘汰。 要给地方戴上环保紧箍咒，避免督察一阵风。更为关键的是，必须推动地方进一步落实生态文明理念和绿色发展理念，落实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要求。目前北京、广东、山西等地方已经参照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先后启动省级层面督察，环保督察结果将作为领导干部考核任免的重要依据。浙江省明确到2020年将实现省市县乡4级生态环境保护状况报告制度的全覆盖。青海已经开展对祁连山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国家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副主任刘长根表示，他们也将持续发力。 中央环保督察进驻结束以后，有些地方问题反弹，有些问题可能这个社会反应比较强烈的，我们就是随时可以专项督查，问到问题去的。 央广消息，全国异地扶贫搬迁现场会9月16号到17号在四川省达州市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异地扶贫搬迁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补齐贫困地区发展短板、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抓手。各地区各相关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规划建设、搬迁安置、就业安排、后续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已完成一半以上搬迁建设任务，成绩应予肯定。要充分发挥基层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合理安排搬迁规模和进度，严格抓好工程质量，规范资金项目管理，实现精准搬迁、安全搬迁、阳光搬迁，聚焦培育内生动力，结合各地实际，下大力气解决搬迁群众后续产业发展和就业增收问题，确保搬迁一户稳定脱贫一户，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更大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昨天来到中国科技馆，参加全国科普日北京主场活动。刘云山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思想，扎实推进科普工作常态化、长效化，更好服务世界科技强国建设。央广记者冯月报道。 您现在看到的进来展项内容叫登高望远，它通过四个具有标志性的展品阐释了信息技术的发展变迁。 刘云山首先观看了墨子号量子卫星模型，了解信息技术变迁过程。在绿色核能展区，刘云山观看了华龙一号和三代核电站主控室模型，听取专家介绍，强调要加强科普宣传，让更多公众了解和支持核电事业。国防科技展区通过多媒体和实物生动展示空中作战场景，刘云山驻足观看，强调要做好国防科普，增强公众国防意识。看到小学生们正在进行科学小实验，刘云山勉励他们好好学习，长大后研究出更多科技成果。刘云山还听取了海洋科考直播课程和健康伴我行等活动介绍。参观结束时，刘云山说，科学普及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对科普工作支持力度，科协要当好科普工作的主力军，广大科技工作者要积极投身科普实践，为提升全民科学素质贡献力量。 我们科普工作要坚持惠民为本，科普工作就是服务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的需要。第二点，科普还是从娃娃抓起，从小在他们心田里头种下科学的种子。第三点，我们的科普工作还是要在现在的基础上不断的创新的。另外，整个我们的科普工作要做好，还是要靠科技党委政府来积极的支持啊。 喜迎十九大。 新华社消息，2017年国庆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方案昨天公布。今年的花卉布置除了营造国庆节气氛，也特别突出了喜迎十九大的主题，更显隆重热烈。今年国庆节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将再现天安门广场。根据设计方案，今年的大花篮将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摆放柿子、石榴、苹果及牡丹、玉兰、月季等仿真花果，意蕴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各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在天安门广场两侧绿地将布置12根花柱、18个花球及5000平方米花带。在长安街国贸桥至新兴桥之间将地栽地摆花卉25000平方米，布置容器花卉100组，花卉以红黄两色调为主，突出热烈喜庆的节日氛围。据介绍，天安门广场花坛布置工作已于昨晚入场施工，全部花坛将在25号左右竣工。为了保障十九大会议期间景观效果，花坛将一直陪伴大家到10月底。 安徽加快构建创新型现代产业体系和重大创新平台，各地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央广记者刘军、徐鹏，安徽台记者张建亚报道。 位于蚌埠市的中国兵器214所刚刚实现量产的我国第一条光电子倍增成像芯片生产线，是在13-5开局之年启动的。经过一年多的推进调度，目前这条生产线已经具备了年产50000片芯片的产能。214研究所总经理古月东： 从我们蚌埠市到咱们这个安徽省，对于我们重大项目或者是我们创新项目给予极大的支持。到2020年的时候啊，我们大概能达到100000片的量级。 与此同时，合肥国家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技术验证及应用示范项目技术也在近期验收通过评审，这意味着世界第一条量子保密通信骨干线路已经具备开通条件。我国在量子技术的实用化和产业化方面继续走在世界前列。项目主任设计师应娟： 那么这标志着世界上首个 天地一体，具备覆盖我国全境能力的广域量子通信网络已初步具有一个雏形。 作为传统的资源型城市，安徽淮南这个因煤而兴的城市也正从挖煤炭向挖数据转型，总投资20亿元的万创网云小镇正在加快推进，总投资2.4亿元的智慧医疗大数据二期工程也已开工建设，大数据产业已经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淮南市大数据办主任何刘静： 我们将把淮南建设成为全国增显的大数据产业发展和创新应用集聚地。 占经济总量1/5的高新技术产业支撑了全省经济1/3的增长速度，全省在24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基地的投资超过了6000亿元。安徽省从源头创新到技术开发、成果转化、企业孵化，再到新兴产业，这一全链条式竞争优势更加突出，创新驱动力大幅跃升。安徽省委书记李景斌： 高水平的推进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加快构建创新型现代产业体系，来打造经济稳定增长的新支撑。 特别报道，砥砺奋进的5年。 砥砺奋进的5年央企改革报告今天播出第8篇，中国成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如何运营好国有资本，采制央广记者吕红桥。 2016年4月，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68亿债务融资工具集体暂停交易，事出紧急，中国成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中国铁物实施了托管，在托管组的带领下，通过盘活资产等方式，中国铁物只用3个月的时间就筹集资金偿还了68亿的公募债，之后还通过开辟中国私募债公开市场重组的先例，化解了100亿的私募债风险。实际上，接收经营性国有资产进行资产处置是中国成通的功能之一。对于这个功能，中国成通集团董事长马正武有一个比喻。 那成通做什么？一个就像医院似的，我这儿就跟综合和急诊科，然后转到专科去治去，再先急着处理，跟这儿先收拾收拾。 除了之前所说的资产经营，中国成通还强化了资本运作、投融资和股权管理功能。2016年9月，中国成通发起设立了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基金总规模3500亿元，首期募集资金1310亿元。截至目前，这个基金已经完成项目投资16笔，合计签约金额约511亿元。备受关注的中国联通混改中，基金就出资近130亿元参与了混改。当然，管资本就意味着要弱化企业对生产经营的直接控制，这样一来，如何保证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呢？中国成通的做法是要求子公司多元化、证券化、专业化，然后提出投资回报和战略方向的要求。 管资本就管回报、管重大事项，方式就是股东会、董事会通过治理管，而不是通过审批管。你该还人家权啊。 江苏南京江宁区汤山街道湖山社区居民苏国文是一名特困残疾人，在当地政府和残联的帮助下，他脱困脱贫创业，日子一天更比一天有奔头。砥砺奋进的5年，我的故事，请听一个特困残疾人的逆袭人生。采制央广记者姚东明、景明。 今年50岁的苏国文出生后不久得了小儿麻痹症，双腿落下终身残疾。他的妻子徐敏患有轻度脑瘫，老母亲也86岁了，一家三口都生活在这间村头路边的平房里。 你们喝水吗？ 不用。 妻子徐敏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来到苏国文的家，下着大雨。 第一次来他家的时候，他的房子漏雨，然后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 对。 而床上到处都摆着棚，在那接了。 自2007年起，江苏省在全国率先建立了残疾人生活救助、生活补贴和护理补贴制度。汤山街道和残联还出资2万元，帮苏国文翻修了破旧不堪的房屋。汤山街道把徐敏介绍到一家工厂，干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也给苏国文和他的母亲申请了低保，一家人生活有了基本的保障。为了更好地帮助残疾人自力更生，江苏省开始开展专项扶持就业援助行动。2013年，湖山社区和汤山街道残联拿出5000元，帮苏国文在家里开了一间杂货店。几年下来，肯出力的苏国文终于脱了贫，自己不用吃低保了。去年下半年，他鼓起勇气关了小店，向亲戚借了200多万，流转土地发展现代农业，还聘用了5名残疾人。曾经一无所有的苏国文开始实现逆袭人生的梦想。 社会给你平台，那么我说我残疾人，我传给帮助我所有的残疾人，那我过好了，不能忘记了啊，政府、残联还有残疾人。 汤山街道残联理事长张成平介绍说，自2016年起， 全国开始实施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这对于广大特困人员来说是一个重要福音。仅在街道范围内，像苏国文这样的残疾人就有1900多人。在新政策的支持下，这些残疾人都已经实现了社保、医保的全覆盖。 到了正常标准二级以上的，我们就是有正常补贴，就是850，跟低保一样的标准，给他买了个社保补贴，还有那个合作医疗，所有的残疾人都免费。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各地持续推进城市基层党建创新发展，消除党建工作的盲区和真空地带，使城市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城市治理能力不断增强，也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请听报道。 党性体检中心分为三个区，分别是 在山东淄博高清县政务中心广场，第16次基层党建创新项目路演正在进行。来自基层单位的代表们通过公开演说的方式，向评委和观众推介自己的创新理念。高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孙洪鹏说， 优秀的确定为重点创新项目，每个重点创新项目配备一个专门导师团，使之发挥最大经济社会效益。 66岁的陈秀兰就是党建创新的受益者，路演选出的高分创意民意直通车帮他在楼梯上安装了可折叠的座位，解决了多年的爬楼难题。 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社区当中这还帮着解决了，咱们老百姓真的很满意。 为推动非公经济党建工作，江苏省苏州市积极探索建立区域党建工作站。2009年，聚集了多家外资企业的苏州工业园区国际大厦率先开展非公楼宇党建工作。他们拿出600平方米用房搭建党员服务中心，楼内非公企业的党员找到了温暖的家。国际大厦韩国企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党支部书记韩培， 就是我们的支部从我们刚刚成立的时候只有3名党员，一直壮大到现在，就是一共有10来名党员。 通过一次次为党员和企业做实事，党组织的凝聚力逐步增强。目前国际大厦党委下设1个党总支、17个非公企业党支部和2个联合支部，党员273名。苏州工业园区国际大厦党委书记潘玉斌说， 以党的先进性引领国际化的资产管理，促进楼宇经济的发展。 天津市和平区各级党组织在抓基层党建工作中积极探索创新实践载体，让广大党员干部当好群众最近的贴心人。 你加强锻炼，我保护你，累就坐下，你累就大点。 说话的人叫宋忠义，是天津市和平区朝阳里社区一名普通的党员。今年春节，邻居81岁的柴志华不慎摔伤，宋忠义与柴大爷结成亲戚，主动承担起照顾他生活起居的责任。提起天天照顾自己的老哥们儿，柴志华的眼圈一下就红了。 帮着我按摩呀，疏解活血吧。最近的没闲情，下午还帮着我走道了。我扶着架子，他在旁边跟着。 和平区委组织部部长焦文胜， 我们的党建工作必须不断地来结合实际，不断地进行创新，不断地进行发展，这样呢才能够更好地让这个基层党建工作取得更好的实效，让百姓真正满意。 江西省井冈山市人武部始终大力弘扬井冈山精神，延续红色血脉，聚焦主业服务打仗，助力脱贫，倾情为民，被群众誉为永保本色的红军工作队。请听报道。 腰怎么样？ 那也好了，现在做了一把体力活了。 秋收时节，井冈山市人武部职工曾润洲又一次来到挂钩的寨下村驻点。近年来，井冈山市人武部对口帮扶驻地4个贫困村，曾润洲接任寨下村的党支部第一书记。每个月他和官兵驻村的时间都超过20天，像当年的红军战士一样，把心血倾注在老区群众脱贫致富的事业上。64岁的特困户陈香秀一见到曾润洲就激动地拉住他的手不放， 把这真学籍的这个小孩啦， 曾书记给孩子买学习用品，给我们家买米买面。我们家里伤残病重，没有劳动力，秋收的时候曾书记帮我们背谷子，晕倒在地里，醒了还要去背谷子，我给他端了碗面条他都不吃。 和曾润洲一样，井冈山市人武部的每名干部职工都有自己的对口帮扶对象。人武部部长刘宗成， 我们做到精准对接，深入群众家庭，了解到底他需要什么，就我们就帮他什么。 井冈山市人武部还和战区内经济发达地区的9个人武部建立横向联系，为驻地贫困村引来了投资和产业项目。井冈山市扶贫办主任刘鑫， 这几年推动9个联建单位落实帮扶项目77个，受益范围涵盖50%的乡镇近9万人。 今年2月26号，井冈山市正式脱贫摘帽， 好消息传来，人武部干部职工在兴奋喜悦的同时，感到肩上的责任更重了。曾润州， 一个要巩固提升，第二个呢，我们要防止贫困户返贫，还要更大的加大力度，要他真真实实在在的取得成果。 央广消息，昨天16:15，经过近5个月的飞行后，天舟一号货运飞船按计划与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完成分离。根据任务，天舟一号将在高度约400公里的近圆轨道上独立运行，继续开展多项拓展试验，提高综合应用效益，同时也为空间站研制建造和运营管理积累经验。 央广消息，修订后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违背科学道德行为处理办法近日发布，办法对院士违背科学道德的行为集中规定了具体的处理措施，其中院士的个人行为涉及丧失科学道德、背离院士标准时，应撤销其院士称号。办法指出，院士违背科学道德行为是指违反客观、求实、诚信等科研准则的行为，有损院士声誉和形象，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的行为，科技活动中的其他不端行为，主要包括谎报发现或发明、编造数据、弄虚作假、剽窃抄袭他人科技成果、侵犯知识产权、故意夸大个人科技成绩、掩盖或贬低合作者的作用、牵头或参与伪科学活动等。 新闻动车组，我国4艘科考船首次面向国内公众视频直播海洋科考，上海玉佛禅寺大雄宝殿平移顶升到位，国内历史最悠久的马拉松赛事北京马拉松第37次开跑，请听报道。 9月17号下午，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联合中国科协、中国科技馆举办科考直播课堂，通过视频连线，正在我国关键核心海区两洋一海及近海开展不同科研任务的科学号、东方红二号、海洋六号、向阳红01号4艘科考船直播海上科考实况，开展海洋科普教育。这也是我国首次对科考船队海上作业进行同步视频直播。海洋国家实验室学委会秘书长潘克厚， 国家对于海洋的关切不仅仅局限于近海，希望能让社会公众呢对我们海洋强国建设、海洋事业的发展有进一步的了解，更多的参与和支持海洋事业。 央广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史林伟，青岛报道。 备受关注的上海玉佛禅寺大雄宝殿平移工程，经过15天的平移顶升，北移30.66米，顶升1.05米，大殿与内部浮像文物同步平移，这在国内建筑史上尚无先例。施工中，工程攻克了底盘脱换、大殿与浮像同步位移控制等难题。上海天眼建筑物一位公司蓝雾吉， 我们平移用了最先进的华裔技术，从头到尾控制非常平稳，可以说一碗水放上去，它也不会撒出来。对浮像的保护非常安全。 工程人员将进行大雄宝殿与新基础连接加固，形成整体基座，内部修缮也将精心开展。央广记者吴善阳，上海报道。 北京马拉松昨天早上第37次开跑，来自33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0名选手参赛，全程42.195公里。摩洛哥90后小将博纳瑟尔以2小时11分16秒的成绩夺得男子组冠军。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于洪晨表示，近年来马拉松在中国国内遍地开花，已经成为健康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马刚开始80年代兴起的时候呢，我们参加的人数都是专业，是300多人。到现在呢，我们是叫3万的控制规模，近10万的报名。这个变化背后呢，一方面呢，大家的愉悦健身意识在强；第二个呢，就是在政府这个层面上给予了很多的这种组织，再加上我们市场的这个推动，3位一体能得到可持续的发展。 央广记者刘天思，北京台记者王进清，北京报道。 百名红通人员第95号王林娟昨天回国投案。王林娟系广东省邮政速递物流有限公司珠海分公司快件监管中心原经理助理，涉嫌挪用公款罪于2011年12月逃往加拿大。目前百名红通人员已到案45人。 北京市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北京全市商品房销售面积为526万9000平方米，同比下降44.8%。其中住宅销售面积为344万6000平方米，下降39%。 北京市21号起对货车采取新的交通管理措施， 北京市核发号牌含临时号牌的载货汽车，每天6点到23点禁止在五环路、不含五环路以内道路通行。 弘扬传承沂蒙精神理论研讨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公布关于完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监管体制机制的意见。意见指出，建立反洗钱、反逃税的监管体制机制是参与全球治理、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的重要手段。 中国经济网观点，要想取得反洗钱活动的根本性突破，必须强化监管工作，落实监管责任，尤其是涉及多个部门的公共领域，切不可形成真空地带。 第二届农民工返乡创业创新发展高层论坛日前举行，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有480万农民工返乡创业。随着脱贫攻坚进入冲刺阶段，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选择回到故乡发展。 人民日报评论，当返乡成为创业就业的更好选择，将不仅是经济发展向农村的延伸，更是家庭团圆的温暖、乡土文化的回归。 央广网提醒，农民工返乡创业常遭遇信息不畅、融资受阻等难题，县乡政府部门应多了解返乡农民工在外从事的产业拥有的优势，畅通渠道，才能促使返乡农民工更好和本地对接。 近日喜开今年黑龙江省垦区第一连的江川农场，期末出的500克大米以1888元的天价被拍卖出售。该农场再次刷新黑龙江水稻开连日期新米上市价格记录。 新华网观点，现代高效农业是农民致富的好路子，在人们越来越重视健康的当下，高质量的农产品有广阔的市场，业内人士抢市场的意识还需不断加强。 北京时间17号晚10点，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正式举行揭牌仪式，巴拿马总统巴雷拉、副总统兼外长德圣马洛和正在巴拿马访问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共同为使馆揭牌。 伊朗总统鲁哈尼16号在德黑兰会见比利时联邦众议长布拉克时说，希望欧盟敦促美国遵守伊核问题全面协议。布拉克表示，伊核问题全面协议对欧盟和伊朗都十分重要，比利时将尽力推动欧盟维护这一协议。 欧盟成员国财政部长16号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举行的非正式会晤中表示，应制定数字经济税收政策，并提高欧盟关税同盟信息技术 IT 系统成本效益和可持续性，支持系统集中化试点。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7号发表声明，宣布解散掌握加沙地带管理权的行政委员会，并同意在巴勒斯坦举行大选。在声明中，哈马斯还同意由巴和解政府接管加沙地带并行使行政权力，落实2011年哈马斯与巴总统阿巴斯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在开罗签署的和解协议。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张乔雪、郑兰，主播于芳、忠诚。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刮刮乐新游戏十全十美上市啦，现在购买就有机会赢取总额1600万的促销红包，下载福彩刮刮乐官方客户端就能立刻参与活动，赶快行动吧。 十全十美刮刮乐，红包千万别错过。 坚守改革创新，徐工集团为实现制造强国的中国梦坚定前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新闻引擎，因为专一，所以专业。中国之声，中国国家新闻广播。 北京时间7点整。